量子力学家所看到的论文里面所说的，跟佛经跟弥勒菩萨所讲的一样，只是量子力学家没说出数字，只是速度非常之快，好像一闪之后立刻就不见了。他的一个结论，如果是单独一个现象，无论是心理现象或者是物质现象，都毫无意义。为什么没有意义呢？它不存在，你就看到一闪过去就没有了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怎样来看出这现象的意义呢？一定是许许多多融合在一起，他们叫纠缠。纠缠在一起，相似相续，才看到它的存在，念头的存在，就想起什么，有善有恶，有无忌，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，物质现象能看出来，单独一个是决定看不到。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，我们今天依照他的说法，用现在秒为单位，一秒钟它的波动，波动就是生命，多少次呢？1600兆。诸位想想，1600兆一秒钟，我们怎么能知道？所以单一是决定不知道。我们以旧式的这个电影来做一个例子，现在的电影是用数码，那就更细了，速度更快了。过去的电影是用幻灯片，速度很慢，一秒钟24个声音。那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光幕上的时间只是1/24秒。如果我们看一张，大概还没看清楚就没有。一看呢，是有个东西，什么内容不知道，马上就没有了。24分之1秒，24张重叠在一起，我们看出来了，这就纠缠在一起。我们的眼睛赶不上它的速度啊，所以它重叠在一起，我们觉得看出有东西。看出现象一张看不到啊，24分之1秒都看不到，现在给你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会晓得？那一个闪过去，你张大了眼睛也没看见，你怎么注意都看不到，这太快了。我们能看见，那真是释迦牟尼佛问得好啊！心有所念的，是指我们的凡夫起一个念头啊。佛问弥勒菩萨，这一念头得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时？这个意思就是，这一念头有多少个微细念头，有多少物质现象？有多少精神现象佛问得很好，我们问不出来的。弥勒菩萨就答是：一弹指32亿1000万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世尊问的相有迹象，念念都成形，形皆有实。这个意思是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，所以精神跟物质分不开。科学家看到这一点，说了一句话：地球上最近三四百年的科学，但是里面有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把科学方向带错了。这个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是二分法。科学把物质跟精神分开，物理心理这个二分。现在他们研究的发现，物跟心是一不是二，不能把它分开，分开是错误的，是产生很多错误的后果。心跟物是一，决定不是二，这从弥勒菩萨里面看出来的。涅槃体32亿8000年，32亿8000年是多少呢？320兆，这一坛纸有320兆个虚名，一秒钟可以弹5次，那乘五就是一秒钟是1600兆，这生灭，这是四时真相啊！佛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任何一法都是这个样，所以任何一法都是假的，都是不可得。不可得，你要想得到它，那不叫妄想吗？那是造孽了。不可得，你还得要控制它，你还想去支配它，全错了。是今天科学提出新的理念，一心控物，就是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为什么呢？物质是从心里变现出来，念头变现出来，是念头能够控制物质。科学家今天对这个相信了，不疑惑了。这个发现真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呢，产生巨大的改变。我们希望长寿，我们希望身心健康，做得到做不到？能做到。只要你念头好，念头善，念头纯正，你就会身心健康，长寿快乐。不要任何什么医疗啊，什么东西来补啊，都不需要，念头主宰了一切。这个改变多大了，不但能改变我们自己身心，也能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。改变居住环境，中国古人有两句话很值得玩味，叫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。那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人都修福，这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现在大家谈的2012，就今年呢，玛雅人的灾难预言，这些科学家提出，我们用意念可以把它化解。他就提出三句话，中国12个字就能解决问题。我们相信啊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

啊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法从心上生，都是念头生。我们自己一生的果报，一定要自己负责任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通通都是自己业力现前，别人给我的，给我的你愿意接受吗？还是你自己事情啊？你要不接受，别人给你的时候不起作用，别人一给你，你就接受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佛法讲每一个人修习的功德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你。谁能破坏你自己？所以别人如何叫你毁掉你自己的功德啊？叫你发脾气，故意找你让你发脾气，脾气一发功德就完了，叫火烧功德林，故意惹你生气，你要是一笑了之不生气，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他没有办法把你的功德烧掉啊。啊，所以都是自己干的傻事情啊，与别人毫不相干啊。人家劝你干好事你不干。哎，劝你火烧功德林就真听话。这些事情可能天天都遇到的，你修行哪来的功德？那烧的比修的很多，哪来的功德？那是真正修行人头一个学着决定不发脾气，心目当中没有我人，这个人修行肯定成就啊。啊，李老师教给我们，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世事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事。这个人能不生极乐世界吗？不可能啊，决定得生啊。我们从佛经上，从科学上，现在真的知道一切法无生，我们可以相信有科学家作证一切法真的是无生。如果我们真的肯定，真的承认，我们也都不是了。但是我们现前得的是什么？得的是解悟，不是证悟啊，我们的觉悟没错，跟八地菩萨证得的见解完全相同。我们今天没得到实用，他们得到了实用。我们的功夫不够啊，真正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里头，我们就真正的了，那不是假的。跟发身菩萨没两样啊，在这个一切现象里头再也不去计较了，把所有一切现象看作什么呢？看作人看电视啊，你电视天天看的，你晓得是假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现实的环境全部都是电视，这电视是立体电视啊，现在电视体面的全立体。常常记住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：“真也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什么现象都欢喜啊，好事欢喜，坏事也欢喜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恶人欢喜，善人也欢喜啊！ 用一个纯真的欢喜心对所有一切众生，这就对了。你走的这条路真的是佛道啊，你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，你从此以后再不生气了，再没有怨恨了，身心清净，快乐无比呀！这才叫真的学佛。学佛学得这么辛苦，这么多的业障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学佛你发现了这么多业障，这业障都是你自己造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都从自己心想生，赶快把念头转过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到阿弥陀佛，这真干净利落，一切都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些年来我也常跟同学们说，我最佩服的是谁啊？是乡下的这些老太婆，他们念佛往生的对象稀有，你接触他几乎都是白痴，他满面笑容，非常谦虚，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，他不会讲第二句话，但我讲的他到底是听到了还没听到呢，他全是阿弥陀佛回来，了不起啊，他真的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尘不染啊，这种人往生品位高啊，我们哪能比得上啊？弥陀这个法他是百分之百的接受过去的，真成功，我们应该要学，李老师学了一辈子没学像，希望我们能学像，学愚痴啊，别学聪明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哎呀越愚痴越了不起啊。东北刘楚云居士是好榜样，他是一张先生啊，在红斑狼疮啊，这个病朝不保夕，其实会死亡啊！他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就把病念好了。他也不找医生，也不去找药，就一个人在家里，每一天听无量寿经，听光碟，听十个小时，除听经之外就念佛。一个多月病就好了，再去检查没有了，医生感觉到惊讶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问他怎么治好的，吃些什么药，他说什么药也没吃，就念阿弥陀佛念好了，医生相信。医生为什么相信？刘居士一生没有妄语，他们那个地区都知道，这个人是老实人，实话实说，从来不打妄语的。所以只要他说出来的，没有人不相信。这是为我们现身说法了，为我们来作证啊。秽土众生老实念佛了，能够消灾免难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念佛消不了灾免不了难是什么呢？你的心不诚，你的心不正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 一面念佛一面怀疑，就是这方法行吗？那这不吃药行，不看医生行吗？你就非看医生非吃药不可，那对你就没有效果。所谓诚则灵啊，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你就得十分利益。没有诚信心就没效，所以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是你自己决定，与佛不相干，与法也不相干，这是真话，这不是假话啊！佛不骗人，谁救了你？你自己救了你自己，靠别人难了。佛言：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，彼佛皆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，若行若坐，若住若卧，若昼若夜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在其边也。摄诸往生经里面这一段话重要啊，我们现在念佛的同修啊，被附体的、日夜魔术的，常常看到啊。我们看到他痛苦，不知道怎么救他。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摄往生经》里面，把方法提出来了，告诉我们。老实念佛就能帮助他，他自己要能够跟着一起念效果就更好，自己不能念，魔控制他吗？那么我们要给这些魔跟附体的谈条件，要好好的开导他啊！过去生中你们借的有冤结有怨恨啊，冤应该要化解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什么？你伤害他，彼此双方都痛苦，就你报复他了，他不甘心啊，他将来的时候还会报复你啊，六道轮回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两方面都受痛苦，错了，应该化解，过去事情算了，不要再追究了，回过头来好好学佛，同生极乐国，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多好呢，这个机缘就在面前，何必一定要执着要报复。在一般真正劝解的给他开导，绝大多数都会同意离开了，只要魔离开了，人就恢复正常。被魔所附体，他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他自己是迷迷糊糊啊。附体的这个冤亲债主啊，利用他的身体造罪业，很可怜。 所以在这个世界，出世在人间，不能没有智慧，跟一切众生绝不结怨。纵然遇到了别人恶意回报，我不回报他，甚至于陷害，我们接受不报复，学忍辱先人。也许过去生中我欠他的啊，那这个账呢不就了了吗？没有怨恨啊，我常说啊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还要感恩啊。他来考试，看看我能不能及格啊。考什么呢？考我是不是真看破了，是不是真放下了。真正看破放下，境界现前不动心啊，没事啊，那你就顺利通过了啊。他纵然以恶意给我，那就报完了，我再不回报了，没有怨恨心，账就到此的结了。好事情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啊，一笔勾销了嘛。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真相，只有大乘经典里面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。为一切众生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。阿弥陀佛没有鞠躬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坐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个要学。做一点好生产，我对你都好啊，啊，我对你有恩呐、啊，你要知恩报恩呐、啊，错了，你就搞轮回了，啊，没事，不施恩德，不施完了就忘掉了，永远活在清净平等觉里，就对了。正经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不沾染，以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，行菩萨道啊，三轮体空啊，清净无为啊，我们与自心相应，这是三种不退里头最后的一种，念念去向沙婆若海啊，我们用个好懂的话说，念念回归自性，在净土里头，自性是常寂光啊，念念回归常寂光啊，这是对的。比十报图还要高一层啊，舍往生经里面的话，你看你真干的人，老实听话真干，念佛人一心去往生，绝不求人间天上的这些富贵，绝不求名利，只求往生。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 保佑你呀、啊！你行住坐卧，白天夜晚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。这些卧鬼卧神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想来障碍你的都不可能。二十五位菩萨保护你，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。他讲彼佛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二十五位菩萨是阿弥陀佛派的。你相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？相不相信阿弥陀佛的话？你要认为佛说的话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你真干，就真有这个事情。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啊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就没有了。这个经文你要看清楚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啊，一心一意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真念佛人啊，真念佛人不多啊。李世民讲得很好啊，真念佛的人多了，世界就有救了，灾难可以化解了。真念佛人太少太少了，真念佛人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那个条件，不舍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我们现在念佛人谁是六根？六根是妄心啊，都往外头跑啊。眼缘思，耳缘声，舌缘味，鼻缘香，通通往外跑啊，没收回来呀、啊。不舍六根去，通通收回来，不再向外攀缘了，把外缘通通给切断，一个方向，一条路，一个目标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没了，这叫真念佛人，净念相继，不怀疑清净，不夹杂是清净，怀疑夹杂净念就没有了。大势至菩萨八个字讲得真好啊，究竟圆满呢、啊、说法界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六道众生特别可怜，太苦了。魔王不允，确实他的神通道理也相当的可观。最初世尊修行的时候，他来障碍，那世尊的定力、智慧、道理还是超过他。那么在世尊面前啊，表演了很多威胁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可是世尊能够如如不动啊，在所有境界里头啊，真正做得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世尊成佛了，众生也来护法啊，也来护法。那曾经有一次，他向世尊说：“ 他说我还是要破坏你的法。世尊讲，佛法是正法，你没有能力破坏。啊，不平说了，等到你末法时期，你的运慢慢衰了，我让我的子孙母子母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听了流眼泪，一句话没说。那么他所说的话呢，就是要现在确确实实如此。我这个地方供的有魔王波旬的牌位，他曾经来找过我，质问我没有通知他为什么随意去侵犯他的道场。我说我没有侵犯的。到以后我忽然想到了，今天的电视网络是他的道场，我们也有一个电视，也有一个网络，这就是侵犯他的道场。确确实实的，我用这种方法了，把整个世界人心都教坏了，这魔王当道啊！在佛法里面，小乘有降魔，大善乘道有降魔，大乘没有。大乘才真正透彻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佛跟魔是平等的，我们以一念清净心，佛就是魔，佛来护持。我们的心要不清净，佛就变成魔，他就来干扰你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是佛是魔不在外面的，外面无佛也无魔，问题在内心。你要用清净平等觉来看，魔都是佛。如果用染污、用分别、用执着，佛都是魔。这是大乘跟小乘呢不相同的地方。大乘确实静心心转，小乘不行，小乘人还是被境界所转。大乘里面特别是净宗立定志向，一心向道，那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，我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的全都放下，魔就护你的法了。他也很欢喜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啊，非常稀少啊。几个人去成佛，他也很欢喜。人太多了，他就不欢喜了。魔没别的，无非是想控制，是想占有。他控制的是娑婆世界，占有的也是娑婆世界。你想离开娑婆世界，他就会跟你留难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段，又知足论中称四魔，这是经教里常常讲的。大大人究竟也是讲这四种魔，一者烦恼魔，贪嗔痴慢，白法门论里面讲的 二十种烦恼，啊，二十六，六个根本烦恼，二十个随烦恼，啊，烦恼能恼害身心，所以称它为魔。七情五欲是魔啊！啊，为什么恼害身心呢？让身心不能够平静，身心得其定，那就是经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啊，那是佛心。平等心是菩萨心，没有分别了。啊，清净心是道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智慧能养正身心，可是烦恼呢，它恼害身心啊，所以把这个烦恼啊称之为魔。第二一类的叫阴谋，五阴，这个确实有体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啊，为什么称它为阴？啊，阴有盖覆的意思，这五种东西能把你的真性障碍住，让你不能见性。啊，能生种种苦恼。啊，所以也称它为魔。凡夫修行不容易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那是成就啊。修行不能成就啊，就是他的障碍。啊，所以应当放下了。色身，大家都认为色身生活，这是最大的障碍，根本的障碍。身不生活。啊，那身是什么呢？不是我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就像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像我们出门乘车，车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能恢复正确的认识？认识这个身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叫我所。啊，佛法里面的名字叫我，我所。我们现在是把我所当作我，真正的我呢忘掉了。真正的我是自信。啊，自信是我。法性是我。化身是我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我的定义有很多，其中两条是最重要的。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，我能做得到主吗？做不了主。我要能做得了主，我希望我年年十八，能不能做到？希望我不老不病不死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做不到。啊，你做不了主，对你自己身体都做不了主，你还能主宰万物吗？没这个道理啊。 第二个意思是自在的意思，我不能为欲所为呀，得不到自在呀。哪一个人不想得清净心，不想得平等心，为什么得不到？得不到就是不自在。所以在身体里面找不到自在，找不到主宰，这个色相是因缘生法啊！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身体是五脏六腑、眼耳鼻舌身组成的。啊，那这些器官，这器官是细胞组成的，细胞是原子组成的，原子是电子组成的。科学家跟我们分析，分析到最后的小光子。佛知道每一个小罐子都具足色受相行识，那这个科学家不知道，科学家只看到这个现象，不知道这个现象里面还有精神东西存在里头，那这个他不知道。这时佛法比现在科学还高啊，也许二三十年之后啊，量子力学家发现量子里面有精神啊，受想行识。有这个东西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小罐子它都有受想行识，也就是说那么小的东西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，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懂得，树木花草他懂，山河大地他也懂，人心善，行为善，善与善相感应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无一不善啊，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。前面曾经跟诸位做过详细介绍，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？极乐世界的众生，没有一个有恶念，没有一个有恶的行为，没有，找不到，去见识。上善之人智慧一处啊，是善跟善相感应的啊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，要问现在住在地球上的人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现在现在居住地球人，他想什么？他念的是什么？他说的是什么？他干的是什么？如果通通都是不善，那就麻烦了。树木花草不善，山河大地不善，就灾难现前。树木花草不善的时候，我们粮食就有危机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啊！佛讲的有道理啊，这个道理科学还没发现，希望科学家快速提升境界，把这些宇宙奥秘啊揭发出来，我们大家就相信，相信我们起心动念能改变 外界的环境，能改变地球，能改变星系，更大的能改变大千世界，业力不可思议。佛在经上常说，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众生的业力能敌虚力，能生大海。所以我们一生生生世世吉凶祸福不在外面了，与外面不相干了。用现在话说，完全是看你自己的心态，你的心态纯净纯善，那你一生是大吉大利，无往而不利。如果心行不善，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，那你的前途就有问题了，处处是凶灾啊。吉凶祸福啊，是自己念头行为造成的。如果我们的念头行为跟魔相应，脑害的心情，那哪里会有好日子过呢？变现出三途六道。如果我们能跟性德相应，阿弥陀佛是性德的代表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熟读无量寿经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跟无量寿经相应，那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你跟极乐世界相应，你跟自信性德相应，无往而不利。你成佛成菩萨了，我们念头邪了歪了就是魔，自己本身是魔，所感外念全是魔，无因魔吗？全是魔吗？我们的心正，行为正，所感得的全是正，正是极乐世界，是华藏世界，一切有情众生全是诸佛如来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三者是魔，这是人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，死能断人命根，故名曰魔。这人命终了，命中什么是魔呢？我们的道业还没成就，寿命到了，没成就依旧的去搞六道轮回，我们受这个折磨可是这个色身我们想延长寿命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例子太多太多了，诸位去念了凡四训。了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，好像是15岁，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云南的孔先生替他算终身流年每一年每一年状况都给他算定，告诉他 他是四徒中人啊，也就是命里注定的，他是要从政的，是做官嘛，大官小官不论，你是做官这个行业的啊，劝他读书，去考取功名。他的一生官只能做到一个县长啊，一个小县份的知县，寿命只有53岁。53岁正是做县长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你只能做3年，你就告假回家，寿命到了啊，还不错，寿终正寝啊。孔先生的确不错，帮他算得很准，每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啊，那是考中秀才了，考中秀才国家供养你了，每年给你几十大米，你一家生活不成问题，你安心读书，那就是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奉养，然后再读书再往上，秀才是现考啊，考取之后参加省考啊，省考这是举人啊，最后呢参加国家考试叫殿试，皇上是主考官，那个等级叫进士啊，进士是最高的等级，举人是第二个，秀才是第三。他命里面不但没有进士的份，举人份也没有啊，他只能够到秀才啊，秀才也分等级啊，秀才等级最好的贡生，命里头啊，学位呀、啊、就这么高，再往上去没有了啊，官做的一个小县长。20年，你看从15岁到35岁，每一年命运呢就跟孔先生所算的完全相同，他佩服啊，真正知道啊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所以对于佛跟道啊，就很感兴趣啊，每一天坐禅修定，什么都不想啊，为什么命注定？想也想不到，能想到可以想，想不到啊，命里没有啊，命里有的不必想，到时候自然来了啊，所以他心定下来啊，在栖霞寺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，一个念头都没有。云谷禅师非常惊讶，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，这不是普通人啊！啊，就向他请教，你修什么样的功夫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？啊，了凡先生很老实，告诉他：我没有功夫，没有功夫，你什么没念头？我的命被人家算定了，20年来年年一点差错都没有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，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啊，以为你有定功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 云谷禅师给他详细说明这些道理。命有没有呢？有，前生造的业，这一生得的苦。啊，命能不能改呢？能改。为什么？你每一天呢，善念恶念给加减乘除。你动一个善念做一桩好事加分，动一个恶念干坏事减分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，但是加减乘除幅度不大啊，所以你的命被人算定了。如果你有大善，那加的分数太大就超过了，不准了，那是要上提升。你有大恶呢，那就减，那就除了。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接受了，断恶修善啊，积功累德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选他第三名，他考了第一名，这马上就不对了。那国家给他的俸禄也增加了，他这才晓得啊，原来命运是自己可以改造的。全家行善啊，跟着太太娘们全家行善啊，真的积功累德。命里没有儿子，命里没有功名啊，他求考举人，考进士，都考中了。没有儿子，求个儿子啊，生一个很好的儿子啊，天启。命里面只有53岁，他确实40岁走的，多活了21年，可以改变的。了凡四训谁那么感动人生，他亲身的经历一点都不假了。孔先生算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云谷禅师叫他改过，叫他自己创造命运，那也是真的。印光大师对这本书非常推崇，老人在世的时候一生印经，印了凡四训，印这本书数量几乎达到100万册。我早年看到这个书，看到后头的版权页，我都非常惊讶了，这不是佛书啊，怎么印这么多？老和尚印佛书每一版啊，一般都是1000次、2000次、3000次、5000次的很少。为什么了凡四训每一次都是5万册、10万册？这么大的数量，想了几个星期啊，才有一点觉悟，大概是就是人人都懂得命运，人人就老实了，不会起恶念。了凡先生自己明白之后，真的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积功累德，真的是事事如意啊。做保底线直线的时候，这个地位就高了，那不是四川的小县长了，就是大县份了，直接归皇上管的。发心做10000桩善事，给他常常干的，云谷禅师给他功过格啊，做好事也记下来， 做坏事也记下来，天天对照。啊，你这一天是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？ 他一生奉行， 啊，真正是个好学生啊。 虽然可以改过，可以改造命运， 啊，了凡能改，人人都能改，为什么不改呢？改要跟佛道，不要跟魔道啊！跟魔道那就不善了，你会往三恶道堕落；跟佛道那就步步高升了。啊，所以死不必怕了，可以把生命延长。延长为什么？不是想人间富贵。是想提升自己境界，这是正确的。念佛人提升自己的品位，四者桃花天子母，其魔王能害人善事，故名魔。此中第四就是罗王不行，为魔之本法。佛教里面称魔，实在就称他。他三，像前面讲的烦恼、五阴、死，也能障碍人的善法。跟他的好像是同类啊，同等类，而称之为魔。乘魔主要的是波旬，就是魔王波旬，大佛宝啊，不是普通人了、啊。他有大神力，佛菩萨尊重他，啊，不过就是有一点自私自利，放不下而已。啊，果然真修行，他也佩服你。啊，假修行，啊，他常常就戏弄你了，你不是真的，啊，他来找你麻烦了，啊，来给你为难了。如果我们就磨难现前，知道是什么呢？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可以通过，他拦不到我们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你像释迦牟尼佛降魔，魔还不用的是五欲六尘来诱惑你，名闻利养来诱惑你，啊，一动先上当了，你就退了道行了，你跟他去了，啊，继续去搞这轮回，啊，如果不动心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为其利诱释迦牟尼佛，小乘降魔八相里头的一种啊，我们就看清楚了。牵引魔恼，这是世尊在本经所说的魔恼，什么意思呢？一魔能恼害人心骨。啊，他让我们生烦恼啊，烦恼啊，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伤害自己的精神，让我们身心受到伤害，对修行就产生障碍了，失去的意思。 啊，所以他有烦恼，又烦恼即魔故，啊，烦恼本身就伤害人身心，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菩提是智慧，智慧能断烦恼，能转烦恼。定功能伏烦恼，啊，人有定，虽有烦恼，它不起作用，啊，所以定是伏烦恼，智慧是转烦恼，转化它，啊，这个高，最前的功夫是忍。我能够忍受，这是最浅的功夫啊，深的功夫是定功，真是扶住了，不起作用啊。最高的呢，把它化解了，烦恼化成智慧了。你看，烦恼即魔，这是凡夫。烦恼折磨众生啊，众生身心不安啊，修行人能忍，功夫更高的得定的啊，烦恼不起作用啊，最高的开智慧了，烦恼也帮助你增长。最明显的例子，金刚经上有说，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，那在一般人讲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啊，忍辱仙人造的这个难啊，那不是让你好死啊，临时处死，用刀把你全身一片一片的割下来，把它割死，不是一下给你死，这多难受。忍辱仙人不但是得定，他开悟了，转烦恼为菩提啊，他修忍辱波罗蜜，非常欢喜接受，一点怨恨都没有啊！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这个是给他的考验，他要是通过了，那就成佛了。这真通过了，告诉格里王，我成佛第一个多年，感他的恩啊，他成就了他忍辱波罗蜜，你看一点怨恨没有，还感恩，受这么大的委屈感恩，这是佛弟子应当学习的。记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名闻利养更是假的，何必计较这些，何必执着这些，魔能伤害人，他就是这些东西，你今天名闻利养连身都舍掉了，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你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他就五体投地拜你做老师，护你的法，真佩服你，你真是啊，他来护法了啊，他做不到，你能做到啊，他大福报的人啊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啊，欲界第六层天的天主啊，不是普通人呢、啊。他来护法啊，我们的关关能通过，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，应当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魔恼就没有了。